特朗普较早前话考虑对纽约等嘅州实施隔离措施，遭到强烈反击。纽约州长葛毛话隔离不可行，亦都系不合法，而且会造成混乱同埋恐慌。批评有关嘅建议等于向呢一啲嘅州宣战。纽约州是美国疫情最严重的州份，超过53000人确诊，占全国确诊人数差不多一半，800多人死亡。南韩过去一日新增105人确诊新型肺炎，再多8人死亡，累计9583人感染，152人死亡。新增病例中21宗在入境检疫过程中确诊，另外大邱市有23宗，首尔有20宗，京畿道15宗。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吹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潮湿有薄雾，日间温暖，本周中后期多云和有几阵雨。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87%，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通往渡船街往旺角方向的支路的油渍仍然未处理好的。现在近骏发花园的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就是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通往渡船街往旺角方向的支路，即是落油麻地果栏那条支路，近骏发花园的唯一行车线是仍然封闭。隧道方面，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暂时畅顺，而青屿干线咧较早前有个强风措施嘅限制车速限制去到50公里，但呢个措施咧啱啱取消咗。但港珠澳大桥嘅强风措施咧系仍然实施紧嘅，香港连接路最高车速限制咧仍然系降至每小时嘅50公里。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为了安全计，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提一提大家咧，就系屋企嘅洗手间，其实你有啲咩嘢需要做咧？ 卫生署健康促进处高级医生黄慧英医生， 唔好唔记得自己嘅 U 型隔气要冲水落去，因为当年沙士嘅时候就系曾经有个惨痛嘅教训。咁最起码每个礼拜都要有半公升嘅水倒落去你哋嗰啲 U 型隔气嗰度。咁另外就系你每一日咧屋企个洗手间嗰度咧要保持空气流通啊，因为你空气流通嘅话咧，其实咧系会有帮助，就令到嗰啲细菌系少好多。在你的家居里面。咁另外呢，每一日你都需要清洁呢个洗手间啦。有需要嘅时候你就用1:999嘅漂白水嚟清洁啦。但係呢又要提一提大家啦。1:999系普遍嘅情况之下会用嘅。咁但係如果譬如话个洗手间附近有啲排泄物喺度嘅话呢，其实啲排泄物呢我哋会建议大家呢就係1:49嘅。咁样呢先可以彻底消毒嗰啲地方囉。咁如果你係公众嘅地方嘅话呢，因为你都要攞嗰啲纸巾落嚟抹手㗎啦。咁你抹完手之后呢，你就用个纸巾落嚟扭返实个水龙头囉，同埋你开门嘅时候都可以用佢。咁呢个都会帮助到。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互己互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杀很大。 好啦，我哋又翻到嚟2:10啊，中一站十分，但有直播室嘅曾志豪，同埋又系屋企嘅彭青。 Hello， 直播室嘅曾志豪，咁啊，同埋各位大家好啊吓。 点啊你？ 咁啊，轮到我在家工作同大家做节目啦。 因为你唔知醒。 系啊，我好曳啊，我唔知醒啊，系啊，唔知醒咗成几日啦，睇先啊。 系咯，你唔知醒咗几耐啊？ 七日啦，咩话？ 你扮睡公主系咪啊？你呢几日都？ 系都睡皇后啦，系咪啊？ 系喎，点啫？喂，即系我谂啊，全世界都关心咧，就系、是、你知啊，你服务嘅另一间嘅新闻机构啦， 系啊，冇错。 咁点啊？而家你俾啲第一手消息我哋听下先。 系啦，因为我谂大家有睇新闻都知道啦，因为上个礼拜二啦，系啊，冇错，咁啊有个剪片部嘅同事咧就知道系确诊咗，咁所以咧就其实星期二嗰日就已经全日，即系我啦，我讲我自己咧就冇翻工啦，咁啊其他同事咧就有部分都有翻工，咁因为咧就我哋有两层楼系即系新闻部同埋财经台有两层楼咧就系做节目，咁所以佢哋就去咗另一个楼层嗰度咧就做节目啦。咁但係就其他同事有啲就已經一路喺呢一段疫情期間都已經係 work from home 㗎啦，咁、所以呢就更加多同事就 work from home 啦。 好誇張㗎，即係大家如果睇、 我哋就成個三樓就消毒清潔啦。 好犀利，因為你哋啲同事好似匿埋屋企做嘢嗰個環境呢好可愛溫馨喎，啲貓啊喺埋 keyboard 隔離啊，即係大家做曬唔同嘅即係準備功夫。你咁你點啊？你都喺屋企？ 我就係留喺屋企睇住大家做嘢咯。 啊，係，因為你嗰個工作就冇得話匿埋喺幕後到屋企度做。 點解咧？嗱，即係做新聞嗰啲同事就當然都繼續啦，譬如剪片啊，或者係即係寫稿啊、錄音啊、記者採訪啊。 係咯。 即係國際新聞做濕台嗰啲，佢哋當然係繼續啦。但我哋屬於做節目部噶嘛，咁、我哋就係現場直播嘅。 係。 咁所以喺個廠裏邊咧，就因為要清潔消毒啦，咁明顯我哋就唔需要翻工住啦。 係。 咁我哋就呢個禮拜就即系我自己嚟讲咧，我就系休息啦，留意最新嗰个疫情嗰发展情况啦、留意自己最新嘅情况啦，留意公司嘅最新情况啦。咁我就呢个礼拜就系做呢啲嘢咯。 咁你有冇乘机用呢个籍口咧，就同你老公分房瞓啊？ 梗系唔需要啦。 哦，你冇遵守唔知边度嘅指引。 唔系，其实我咩唔关我咩事啫，系咪先？我已经同佢讲咗噶啦，即系知道公司有事，即系系啦，有同事出事嘅时候咧，我同佢，我都好似你咁嘅反应，我都同佢讲，喂，可以分房瞓啦，咁样。 老公分厅啊，嗰 阵系唔系，跟住佢就讲咗句，即系都接触咗啦，分咩房瞓啫，傻嘅咩你？ 咦，我唔准你讲呢啲啊，咁即系佢唔惊噶， 系啊，不过咁即系我哋都有去檢查，咁就即係啦，都冇乜大碍，咁所以就即係個心都放，即係都安心咗好多啦。咁但係都為咗令到自己更加安心咧，咁除咗入去檢驗之外咧，都留喺屋企啦， 係咯， 同埋繼續留喺屋企啦。咁而家發覺真係留喺屋企就可以拯救呢個社區同埋世界，咁我就好乖好聽話，我已經漚咗屋企好多日㗎啦。 但你話你有進步喎、 我係有進步， 你無端端有六嚿咩喎？你話 係啦，冇錯啦。就是因為咧，其實呢個疫情咧喺香港都出現到差唔多成兩個幾三個月啦，都兩個幾月啦。咁即係留屋企嘅時間，我諗即係大家都多咗啦，無論如何點都好啦。咁我都前一排都講都有出去跑步嘅，咁但係就都已經跑少咗啦。咁又更加係因為 屋企跑咯， 有時係啦，喺屋企。就做多啲運動啦，咁屋企做成日都跑咧，我諗樓下嗰個人都多得我唔少啦。 係冇錯。 咁所以咧，我就除咗跑之外咧，就仲喺 YouTube 上面咧揾其他不同類型嘅運動一齊做。 哇！嗰啲咩 Tabata 嗰啲係嘛？ 係啊 ，Tabata 又有啦，嗰啲 HIIT 嗰啲 exercise 又有啦，總之有得做就做啦。哇！經過個多幾月嚟嘅努力啊！哇！真係犀利啊！發覺原來咧呢叫咩？只要有恆心， 係 鐵柱都可以磨成針， 一嚿都可以變六神啊！ 冇錯啦！哇！我發現咧，真係喂各位姊妹，即係或者兄弟都好啊，即係大家可以真係努力啲趁。 講嚟聽下先，你有咩成果先？ 哇！我嗰、那個。肚啊，即系本来都有啲肉嘅，即系其实都有啲肉地嘅。 即系有一个月身几嘅之前系， 都有一个月身几。哇！我而家直情咧，我个上腹咧，即系个 abs 嗰度咧，我直情系见到咧啲肉就俾我嗌醒咗啊！ 咁劲， 几条线？ 你做咗边个动作啊？ 咪做啲 sit up 哦，即系 V 字型咁样 sit up 嗰啲动作咯，即系每日都做，咁我做半个钟头到啦。如果净系做腹嘅话。 哦，咁咪日日咁样练下练下，咁啲人鱼先啦、 啊。你因祸得福、啊，你因祸得咩福啊？腹肌个腹、啊，腹 肌个腹系因祸得福， 系咯，系咪？你因祸得腹肌、啊， 系咯， 咁犀利啊！ 原来咁样就即系锻炼咗个腹肌出嚟啦，咁啊系咯，即系继续努力啊！我见到我咁嘅成果非常开心啊！ 但我就好惨啊，我 点解啊？ 因为咧我就冇话隔唔隔离咧，但系我之前因为受伤咧，即系其实我话受伤， 你都有腹肌噶啦，你想打惊小怪啫？ 我谂我五年前有腹肌啦。系啦，而家好耐冇，系啊，冇应 call 好耐啦。因为咧，我自从咧连条腰都受埋伤咧，咁我就有成接近三几个礼拜，即系连喐都冇喐过啊嘛。嗰日咧啊，其实即系琴日啫，我记得我琴日咧就自己唔知点样攞个腰封咧，要扎住个条腰啊嘛。 系。 跟住我见到传说中嘅嗰条车胎啊，我觉得太过。 啊！志豪，你应该感到咧幸福啊？点解？你呢啲肯定系幸福肥呢个字其一。第二， 我系受伤肥啊！ 冇错，你唔系啊，你系成世人都冇肥过，系、 哎、 咪？你今次竟然发现有一圈嘅脂肪围喺你个肚度，喂，你要影低佢，记住佢，你知唔知道？呢啲我哋成日试噶，腹肌嗰啲反而冇，我影低咗啦。 咦？你头先讲系咪兜咗个圈，又一嘢怼咗我条腰度啊？你有冇兜个圈？你以为我唔知道你闹紧我？岂有此理！ 唔系，喂， 你话你未试过？ 喂，你系未试过肥啊？我识你咁 耐。哎呀，你可唔可以安慰我啊？你可唔可以安慢慢我呢系会减得翻噶？ 慢慢练啊，有所以即系。 系咪可以减得翻噶？ 一定减得翻嘅，点会减唔翻啊？系啊，所以大家留在家中安全嘅话，咁就系啦，照顾好自己啦。 而家我同彭晴一个喺海角，一个喺天涯，不过我哋嘅心都系。在各位听众身上面的，转头回来继续同你中的宅男杀很大。 流浪去，流浪去找梦想过，梦想世界在天边也在海角。想与你在风度见幸福过，潮汐荡，如若你可在我旁，张开去发现孤独那份感觉，每日仍然浪接浪，干不了的汗和汗，谁能别让在漂泊，仿佛靠我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昆曲被誉为世界戏剧的三大源头之一，在2001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在2006年被中国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日就请来香港京昆剧场演员张正文介绍下他的历史。 当初就是起源于江苏省昆山的地区的一个剧种来的，经过一些演变之后呢，去到明代比较中期左右啦，经过魏良辅的改良啦，他的曲调呢比较柔美啦，很细腻啦，咁所以又有叫做水磨腔之称。 咁点解昆曲会有戏曲之母、百戏之师之称呢？ 咁例如由表演方面去睇啦，佢一个载歌载舞嘅剧种嚟嘅。因为当初昆曲咧，佢就系一班文人雅士之间嘅玩意或者系创作啦。例如你会见到改良昆曲嘅魏良辅啦，或者之后一啲著名嘅剧作家，例如汤显祖啦，呢啲都系大文豪嚟嘅。其实已经奠定咗昆曲佢有一个好高嘅文化层次同埋一个审美嘅格调。 咁有咩经典剧目系历练不衰等于昆曲嘅代名词呢？ 不能不提到牡丹亭啦，咁就系汤显祖嘅作品。佢嘅剧情咧讲太守之女杜丽娘同书生柳梦梅一个超越生死嘅爱情故事啦。当中有一个经典嘅唱段就系、是、原来太子嫣红开片，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最重要咧就系佢刻画咗杜丽娘自己嘅心境，佢嘅文学性好高咯。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会唔会中意中女？我觉得中女系好有魅力嘅，尤其系譬如话我妈咁样啦，当佢发现咦今日啲鸡蛋贵过寻日，佢就会好据理力争。即系我觉得生活上嘅一啲好细微嘅执着，其实喺我哋嘅人生当中系扮演好重大嘅意义嘅，所以中女都好可爱嘅。 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 沙恒达， 我系张敬轩。 好啦，继续又翻嚟中女站散大啦，讲下今日天气先咧，都冻冻地噶，因为咧嗱，有一度气温相对湿度88%，仲要嚟一个咧李氏季候风，强烈季候风信号咧，而家呼呼的吹，呼呼风声好紧要啊，所以你 琴日就热啲咯，今日就凉咗好多啦，感觉。 琴晚都冻啊，琴晚仲要落雨添啊。 系啦，咁 啊 好咯，落雨咪俾大家少个机会藉口出街咯，系咪啊？ 哦，我仲以为可以嚟个雨夜的浪漫添，但系听讲 雨夜的浪漫都系两个人啫。 系啦，冇错啦，证明咗即系二人世界就啱啱好噶啦，啲第三啊、小三、小四嗰啲千祈唔好出现啦。如果唔系就你知啦，就俾人拉噶啦。因为新嘅呢一个吓公众群集条例咧，即系总之就话喂，你唔好搞咁多嘢啦，唔准再喺度聚埋一齐啦咁样。琴晚咧，我已经听到咧，有啲 friend 咧，佢哋或者喺网上面都 send 咗啲相咧，就话咧有警察咧就去巡酒吧同埋食肆嗰啲啊。 哦，系啊，我都有听过 啊。系啊， 喺尖沙咀嗰度噶啦，我听个版本就 系 尖沙咀。 系系有啊有啊有啊，我都见到有个新闻图片都话喺尖沙咀嗰度。咁我听到咧，佢哋个讲法就系话因为凌晨就生效啦，咁咧就会有啲警察咧就喺度巡逻咧，就睇下你哋有冇多过四个人咧就聚喺一张台度啦。有啲就捉咧话有冇戴口罩，因为咧有个 friend 佢同我讲咧，佢话佢喺酒吧度饮下酒咧。突然间咧，嗰个 waiter 走埋嚟，佢话：阿 Sir 嚟查牌啊，你哋快啲戴翻口罩啦咁样。跟住佢同我讲，我话我几乎以为咧，好似去咗嗰啲咩偷情宾馆嗰度咧。突然间有人话：喂，系啦，阿 Sir 嚟查牌，快啲着翻衫啊！佢下意识咧笠住个罩之后，都呆咗呆。唔系，我唔戴罩唔系犯法噶嘛？而家咁样。 喂，嗱，我真系要请教一下啦。我咧因为有即系系咁样睇一睇睇过啦，咁同埋啲新闻片段里面都有讲啦。嗱，饮酒我就唔知，但系咧佢话如果食饭嘅话咧，譬如你入到去一个餐厅咁先算啦，你食饭，咁话咧你入到去咧都要戴住口罩，但系直到食嘢嘅时候咧，你直到啲嘢食嚟到嘅时候，你先至可以除口罩跟住食嘢。 咁但系 我唔知道我有冇理解错误啦，系啦，咁食完都要急急脚，跟住要戴，即系要快啲戴翻口罩噶咯。 但系啲佢系点讲咧？你去食嘢，咁如果你话个过程里边，我都要咩噶？即系譬如我要嚼啊，我要剩啊， 系啊， 咁嗰个戴唔戴口罩咧？ 嚼两啖，跟住之后戴翻口罩啦。 系咯， 饭都仲可以慢慢食，有得讲啊。 系 咯，你饮嘢咁点咧？ 饮嘢冇得话你饮就可以唔带，唔饮就要带。因为你嗱，你攞杯啤酒，哎，掘完之后啦，跟住你摆低，咁唔通你即刻戴翻个口罩？ 系咯。系啊，因为比较麻烦少少啊， 因为嗱，老实讲，佢哋嗰阵时世卫啊，甚至乎有啲卫生专家都话咧，如果你口罩咧，使用唔正确，包括咩咧，系咁除系咁戴咧，你会只手会摸到佢噶嘛？ 系啊，系污糟噶嘛？ 佢仲衰噶，即系反而可能你话咧，你入嚟嘅时候咧，你戴咗跟住除低咗佢咧，你喺成个食嘅过程喺嗰个食肆里边咧，你都唔好再又戴又除又戴又除，直至你离开先戴咧，其实好似仲安全啊嘛？ 啱嘅，啱嘅。不过佢制造咁多。这个规例的麻烦咁好明显就是其实希望你都冇出去啦。 是啊。 咁我估你个朋友你话你个朋友系咪喺酒吧嗰度。 是啊是啊。 系见到个情况应该人都唔多啦系咪啊。 唔多啊佢同我讲佢话几即系点夸张法呢可能佢又唔系兰桂坊呢佢尖沙咀咋嘛。即系因为佢尖沙咀其中一间嗰个酒吧呢佢话佢入到去嗰个环境呢佢坐喺角落头度两个人。跟住呢起码呢五张台之外呢才有第二台客喺度。 系， 咁咧成个酒吧咧，佢话佢目测咧应该顶笼得四台客嘅啫。咁你每台都系得嗰真系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即系你成间酒吧加埋都唔够十个人。 系，哇， 咁啊真 系可能啲员工仲多啲添啊。 都几空旷噶啦，咁同埋佢话咧好得意嘅，坐低咧以前就会点都俾两兜嗰啲 nuts 你食咁样噶嘛。 系啊。 佢话而家咧坐低咧，唔好讲咁多。一支啊 ，boom 就摆喺度。佢话：喂，我冇 order 呢支酒喎。佢话：系啊，呢支送嘅酒精系啦。咁你自己慢慢揿啦，咁样。同埋都要额头探热先入得去咯。 我即系探热先。 系啦，咁啊，所以其实我谂啲食肆都做有准备噶啦，喺呢个 時有噶啦。唔好讲话食肆啦，之前去啲买嘢嘅地方都要探咗热先至即系入去啦。不过有啲朋友就讲啦，酒吧嗰啲即系酒吧，咁你梗系去饮酒噶啦，啱啱先？我记得喺网上边见到有个 post 咧，其中系写佢话真系估唔到啊！而家身体里边咧，即系用得酒精最多嘅地方，唔系饮落肚啊，系摆喺只手度。 系啊，最多酒精系喺只手度。 系啊，你要捽下只手啊，咁样咯。不过我谂即系大家都忍下啦，因为毕竟之前有几个群组咧，都系喺啲酒吧嗰度出现，都惨噶啦，知道啲生意真系。唉， 喂，你好似你琴晚嚟咗个摇佢捉走啊，系咪你？ 哦，系啊，要因应翻呢个即系疫情啦，系啊，咁啊个个都唔出街噶啦，即系好老实讲，哇，喺听话 stay home 可以拯救呢个世界， 系啊， 咁所以点咧？咁啊，其中有个朋友就发去啊，哇，佢好耐好耐冇见啦，即系呢班朋友系又系过年之后就即系冇见啦，冇聚埋一齐， 真系咁耐啦，已经 系啊，系啊，咁我唔好啦，屋企又大又细，费事一阵有啲咩事，即系要真系做一个负责任嘅人。咁所以点咧？咁啊，琴晚就喺屋企，咁啊，各自拎住啲手提电话、电脑嘅物件，咁啊，大家喺度 Zoom 咯。咁跟住完之后就各自喺屋企倾偈。咁但系好好笑啊，你知，因为都唔使出街啊嘛。咁仲要夜晚嗰啲九点零十点嗰啲时间啊，咁大家喺屋企咧，自然就系冇乜点装扮，唔需要点样装扮嘅啦。 梗系啦， 好似开呢个睡衣。派对咁样咯，即系啦，冲完凉啊，唔使化妆啊，着住睡衣啊，咁跟住就对住个电脑，咁啊，大家喺度倾偈咯。 喂， 都几特别嘅，其实都即系一个即系好似相隔得好远，但系又好近嘅感觉咁样咯。 即系因为以前你用呢啲咧就系、是、 开会 美加啊，即系你会觉得就系大家喺东西半球咧先至要用到呢个视像会议噶嘛。 系啊， 唔系 啊， 而家你喺隔篱街都要用呢个啦嘛。但系你有冇留意？以咧用呢、這、一个网上呢种咁样嘅视像拍摄啊见面嘅方式咧，你最紧要留意咧就系、是、你身后嘅背景、哦、有冇唔小心出卖咗啲资讯？ 例如 咧，我今日睇到娱乐版咧，我都唔知佢有心定无意嘅，就话咧阿娇啊，我哋呢个艺员阿娇咧，艺人阿娇， 佢订 季 都系 哇，哎呀，我都话你一定有留意到嘅，真系系咪作为女士见到即系会觉得使唔使咁特登啊个角度？ 我觉得要使乜咁出奇啫？ 系啊。 佢屋企有名牌手袋，先至唔出奇啦。 我明白 是不 是、啊、我明白，佢系成个柜，因为佢夸张到啦。 佢系明星嚟噶嘛？ 咁啊系，都系啱嘅。 系啊，有乜咁奇怪啫？你话哇，佢身后全个柜都系玩具，所以咦，点解佢身后咁多玩具嘅？ 佢老公 或者就哇，点解咁多胶袋嘅？哇，或者咁多胶盒嘅？咁你先咁出奇。 好符合身份咯、啊，系嘛？ 系啊，完全一啲都唔出奇，同埋你网上面见到啲片咧，而家又得闲啊嘛，咁啊睇得多，大把人喺个网上面介绍啲名牌手袋，哇，嗰啲女人成多到咧，好似百货公司咁啊，咁所以即系系啊，大家唔使大惊小怪，不过咁可以借住呢啲咁样嘅即系片段咧，可能大家可以留意得到对方屋企到底系点样咯。 系咯，嗱，我头先就谂见过咧，个定律可能咁嘅，你话咧，如果系女 artist 嗰啲咧，佢通常想俾你睇到佢家居嘅背景咧，可能就系佢。啲衣柜啊、衣橱啊，咪先都系衫裤嗰啲。咁男人咧，一系就 show 嗰啲玩具，一系就 show 咧成个酒柜嗰啲酒品啦、啊、咁样。 系啦， 如果唔系再乜都冇嘅话咧，我就会匿喺书房度扮晒话俾你听，睇我几多书。其实都系冇嘢可以炫耀，你屋企个背景咧就用呢个咧就即系衬托一下咁样嘅。嗱，咁我哋翻嚟咧，真系又要同大家提定大家热一热身啦。琴晚应该你都收晒嗰条片噶啦。嗰、那个所谓嘅、 哦，唉，真系 的士男女事件两点半后同你讲讲啦，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限制食肆食客人数等的防疫措施已经生效。在本台节目《城市论坛》上面，香港中小企食店联盟召集人林瑞华说，政府公布措施过于仓促，令很多小店都束手无策，包括卖不到探热器。他又说，很多小店面积小，每张桌要相隔 1.5 米，店内座位又要减一半，令他们难以做生意，叫苦连天。出席同一个节目的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王家和说，昨晚十点到兰桂坊，见到只有不足20人，从未遇过这样的情况，形容饮食业非常困难。香港酒吧业协会会员陆伟强认为，政府应该及早隔离高危人士，而非現時限制飲食業的營運，批評措施是懲罰業界。香港外佣僱主關注組召集人徐曉彤表示，禁止多於四人公眾聚集的新措施實施之後，外佣願意留在家的比例增加。不過有僱主反映，措施生效之後，旺角和美孚街上仍有不少的外佣聚集。他表示，本港不少的外佣雇主早前已希望外佣留在家中休息，但有部分的外佣表明不接受。外佣输出国总领事馆和政府呼吁外佣留家之后，仍有部分的外佣不理会。徐晓彤说，有雇主因为担心外佣在户外聚集的风险，都要向他们提供诱因，给外佣在假期留在家，包括每日补贴100多元。另外都容許他們為匯款回家鄉和購買日用品而在平日短暫外出。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網誌估計，疫情在今年第二季仍會相當棘走，未來一段日子本港、亞太區以至全球的經濟將會非常疲弱，認為環球經濟在上半年出現收縮似乎已成定局。他預告後日公布的零售銷售數據將會繼續呈大幅下跌，要有心理準備，需要較長時間穩定經濟。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在網誌承認，減低人群聚集的新規定將零售影響行業的生意雪上加霜，影響員工生計，政府會為受影響的行業提供財政支援，並以保障員工為主，包括將會啟動第二輪的防疫抗疫基金。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表示，一直引入多種科技支援家居檢疫，但科技是幫助工具，抗疫始終要靠人。楊偉雄在網誌批評剪手帶就出街的人是極不負責，會增加病毒在社區傳播風險。他說由2月下旬起订购超过110,000条一次过的电子手环，但在未完全复工的大环境之下，内科速度无法追上检疫增加速度，令到政府延至近日才大规模使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吹清劲的偏东风， 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潮湿有薄雾，日间温暖。本周中后期多云同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隧道方面，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暂时畅顺，清明的封路，柴湾坟场直到今晚的7点，所有车辆是禁止由连城道和歌连神禁止驶入连城道和歌连神角道。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方面，这个措施就去到下午的6点，高超道通往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的通道是暂时封闭。同埋为了配合沙田马场的运作安排，今日东铁线马场站是关闭，列车是不停马场站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大家好，我是风show快活人的曾志豪啊。作为一个喜欢讲嘢、喜欢发表意见的主持人，我最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一个可以畅所欲言、可以包容到不同声音的自由发展空间。所以呢，我一定会好好把握我身为选民的首相神圣一票，在今年的立法会选举投票揀出同我理念相同的代表为我发声。你未登记做选民的话，就要即刻行动了，5月2日就截止的了。如果你已经登记做了选民，但是想再确认自己的资料，你可以登入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网址就是 www.voterinfo.gov.hk 查阅一下，或者打电话去选举事务处的热线电话2891-1001，查询选民登记册上面关于你的登记资料啦。 密切留意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的音乐选民有得揀互动游戏， 由投选心水歌曲感受选民的意义，你更有机会赢取选民有礼心意包。 选民搬咗屋，要在4月2日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更新登记资料，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要改住址，记得俾埋住址证明，更改功能界别都是同一限期。想知道资料更新咗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 或者打2891-1001查询。而家就可以更新选民登记资料。 中女有啲咩优点？优点当然是好多啦，最紧要嘅优点咧，就是我觉得中女因为已经系好似一个好识食嘢嘅食家，已经试过好多唔同嘅一啲食物啦，咁所以佢知道乜嘢好，咩系唔好，乜嘢系啱自己，乜嘢系唔啱自己，咁所以咧，同中女做朋友或者系相处咧个优点系，你唔会觉得好 confuse， 你会知道，你会觉得同佢一齐系好有趣味啊，同埋好分享。 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是 Queenie 陈丽敏。 好啦，直播室继续有曾志豪，家居有你的同事啊， Hello， 彭程啊，系 over，over，over， 听到 Roger 喺度喺度。 嗱， 我喺屋企， 喺屋企啊嘛， 嗯， 真系喺屋企， 梗系喺屋企咯，我嚟做咩啫？ 电话嘅嘢好难讲噶、啊。 你 先，我真 我搭紧车， 我点知你喺边度啊？吓、啊？ 我 点知 你 肯定喺屋企 啦， 你知啦，而家话自己系尖沙咀嘅，可能都唔系尖沙咀噶嘛。 哎呀，嗱呢啲嘢咧就真系要问下你哋啦。 问下我哋，点解咧？点解咧？ 通常个老婆问你点啊，去边啊？ 开会啊！ 尖沙咀翻紧嚟噶啦， 翻紧会啊！ 但系其实人就可能喺第二度喎，系咪啊？ 但系好似讲紧呢句说话嗰个系女人嚟喎，咁似问你哋讲大话的女人， 唔好抛嚟抛去啦，话俾大家听发生咩事。 头先我哋都系啊，预告咗啦，就我哋而家两点半翻嚟咧，就会同你讲下，即系琴日大家应该已经收到嗰条片啊，琴日定前日咧，好似系佢就系疯传咧嗰个所谓嘅的士。 偷情男女嘅录音片段咁样。嗱、 嗯， 咁啊先话俾大家听咧，就 27号嘅事嚟嘅。 系啊，早两日啦。咁啊，系啊，即系礼拜五晚咧，大家已经封存咗啦。咁嗱，嗰个简介点样咧？总之就系个的士司机咧，嗱，首先佢系衰嘅，佢将嗰段片咧就系用佢嘅卡 cam。录完之后咧，佢就摆咗上网嘅吓，咁咧佢就记录咗咧一对男女咧嗰、那个所谓偷情嘅对话。头先我同彭程讲嘅时候咧，彭程都问咗第一个问题，佢就话：你点知嗰对男女系偷情咧？咁样哦，咁、因为原来咧嗰、那个对话里边咧第一句就已经交代咗个角色啦。佢就话：我老公今晚咧叫我翻屋企啊，咁样，定话我老公今晚翻嚟。咁跟住，咁佢隔篱嗰个系一个男人嚟噶嘛？佢同另一个男人讲话：我老公叫我要翻去，所以。 好明显嗰个男人就唔系佢老公啦。 呀、夫之就欲出，咁成个古仔咧就出咗嚟啦。好啦，咁里面大概系讲啲咩呢？就佢经过剪辑嘅，即系阿司机都算系几叻嘅。 系、其实佢哋两个咧喺段片段里面一开始咧就话佢哋两个饮醉酒嘅。 系啱啱喺酒吧走。 系啦，应该系啦，饮完嘢啦，唔知去边度饮完啦。 系啦， 咁跟住然之后个司机仲问佢系咪想呕，如果系有呕吐袋咁啊。系。跟住然之后喺嗰个即系座位，我谂佢哋坐后座嗰啲对话咧。 系啦， 哇！ 系啦，嗱，咁啊，包括啲咩咧？我哋尽量将佢变成合家欢、儿童适宜咁话俾你听啦。包括就有话，我今晚唔可以陪你，因为咧我老公就叫我今晚翻屋企啦。咁然后就会有个男嘅就会同佢讲话吓，咁、我今晚咪冇得去开心咯， 同你一齐咯， 系啦，佢唔止系同你一齐，佢我咪冇得开 心 咯，系啦， 系佢觉得好露骨嘅吓， 好露骨噶， 系啦， 咁啊， 咁依跟住个男人咧就同嗰个女仔啦，系即系人哋嘅老婆咧就讲，咁啊，你可唔可以话俾佢听，你有啲嘢做唔翻到嚟啊，包括。 你加班啦， 系 啊， 系啦，加班啦，系啊。 唔得哦，但我同我老公讲咗咧，我系去咗饮酒、啊。 咁你咪话俾佢听，你有人饮醉酒咯。 唔得噶，佢唔信噶，我要翻去噶。然后佢再谂埋条桥就话：你话你有朋友失恋啦、啊，咁样。 系啦，类似啦。 类似啦，咁啊嗱，即系中间咧就首先就交代咗咧，即系佢哋两个纠缠嘅过程啦。好啦，咁、然后咧中间咧就发生一段咧，真系儿童好难适宜观赏嘅片段咧，竟然。就由於個男嘅可能就即係知道今晚可能未必即係有所謂佢嘅下文啦，佢、就喺嗰個的士嘅車廂裏面就要求，不如我哋喺呢度就有一啲動作咯咁樣。 按耐不住啊！ 係啦，按耐不住。而喺聲音片段裏面咧，你係感覺到佢哋係真係有所動作嘅，因為個女仔咧就有講到一句説話，佢就話唔好啦。的士司机会听到噶咁样，咁、就然后个男嘅亦都讲咗一段咧，被好多网民认为最关键嘅对话，嗰句说话就系话唔惊啦，如果个的士司机听到嘅话，我就闹嘟佢啦咁样。 系 系系啦，呢句就即系后来大家就当然会觉得哇，系咪呢一句激嬲咗个司机，佢就 毅就摆上网， 系啦，即系毅然摆上网啦，系啦，都系咁啦。嗱，咁啊，然后个呢句已经系令人哋觉得即系中间好夸张啊，点会喺个的士度都会有动作嘅咧？咁然后最尾咧就系、突然间电话响，即系你话咪即系彭程，你话咪好似拍戏咁样啊啦？即系边有嗰个情节，边有咁丰富嘅啫？去到拍戏咁样有电话响，边个嚟？ 不过咁，佢都预告咗啦，噶啦，其实都已经因为要翻屋企噶啦。咁点知就真系喺途中，佢个老公真系打电话嚟啦。 冇错，打电话嚟，而且仲个即系所谓嘅情妇诶夫咧，就有叫佢唔好听嘅，佢话你唔好听啦，你唔好听个电话啦。但系呢个时候个女人就话唔得噶，一定要听噶。佢话都话佢呢排。check 得我好紧，佢一接电话、又引嚟大家网民一阵嘅哗然啦，因为佢听电话系一秒就转换咗。喂 ，Honey 啊，系啊，我而家喺尖沙咀啊，系啦。咁但系嗰阵时佢哋嘅的士好似系去紧柴湾嘅， 系啊系啊，喺东区走廊， 系啦，即系一个完美嘅转换啦，咁样。咁又令到大家即系一阵嘅佩服。哇喂！原来真系女士嘅大话都可以 on and off 咧，嗰个掣拍得咁快 喎。或者你咁讲啦，系佢嘅理智战胜咗佢嘅情欲咯。 系嘅。 喺电话喺听佢老公电话嘅嗰一刻。 系，冇错冇错，系啦。咁呢个已经系好高潮噶啦，即系你会突然间觉得一个大回环，哇，老公都出埋场，而且佢仲用呢个方法嚟圆谎。咁、但系个结尾系点样咧？ 个结尾中间就都有好多嘢噶， 好犀利噶，因为个结尾就话 系啦， 听日咯， 又话我要去咯，我第日嚟，听日嚟咯， 我要听日再见啦，跟住系噶咯，握手指啦咁样，咁、啊，甚至乎唔知点解佢会提出话，最多我听日我着裙嚟啦咁样， 嗯嗯， 冇啦，咁 啊着裙就着裤噶啦，系啊， 裙裤咯，咁啊完咗啦咁样，咁啊呢段嘅声音片段咧就，我谂你五分零八分钟内啦，即系五至八分钟咁上下啦，冇样嘅，冇样嘅，咁啊由个的士司机咧就应该一定系佢啦，同埋应该系 car cam 嚟嘅，因为点解咧？开头咧都有人怀疑，就系话而家咪的士咧，佢可以有嗰、那个即系车内咧会装一个闭路电视噶嘛？ 系啊， 就话即系防止可能有嗰啲咩拗叫啊，有嗰啲争执咁样噶嘛。但系佢呢个就唔似系嘅，因为咧佢系不停个镜头系影住车外边，系啦、啊、车头嗰个样嚟嘅。咁应该就系似我哋普通咧驾驶人士嗰个 car cam， 佢又影到前面嘅画面，但系又会收埋声。 会收声嘅咩？其实 会噶会噶 ，car cam 咪会收埋你嘅声音喺里边噶，系、 哦、 啦。咁所以咧，因为 车里边就冇，反而就系、 是、车里边，我谂起码就佢唔系公开佢里边嗰条片咯。因为如果唔系咧，重大件事。 因 为 点解系啦？因为点解咧？因为之前我谂大家都记得噶啦，就系、是、网上面咪有个的士司机都俾人哋控告咗啦。 系啊，偷影 喂奶 事件，系啦，冇错冇错。 系，不过今次呢个就影出边嘅，但系就录到车厢里边发生嘅当事人嘅声音。 系啦，冇错。咁所以嗱，呢、一个就被 配埋字幕， 配埋。我真系撞鬼佢，几有心机我都 冇错。 佢就系、是、佢，因为你知佢收啲声唔系好清晰噶嘛，佢就喺嗰啲关键对话里边咧，佢会配埋字幕俾你嘅。 惊你听唔清楚， 惊你听唔清楚， 系啦，俾你睇清楚， 系啦，同埋真系好衰地咧，我都唔知佢真定假咧。佢中间咧不停会有强调话，我唔 系 好识呢度啲路啊，话仲要即 系打断佢嘅话， 即系讲埋个地址啊，唔系啊，讲埋个地址，可能话俾听话，我哋去到柴湾唔知嗰个咩屋苑度啊，咁样嗰啲咧， 系 好啦，嗱就系呢条片段啦，咁啊大家就 share 到癫咗啦，咁好多人又食花生啊，亦都有人闹啦。我想问一下，作为即系女方嘅你，阿彭晴，我今朝 send 俾你，因为我哋都要做一做节目啦。我话喂，呢个睇法都系全城热话。你第一个感受系啲乜嘢咧？吓， 恐怖咯，你 系啦，系啊，真系恐怖。边方面恐怖咧？ 借字俾你啦。 系啦，你觉得 件事都恐怖啦，系咪啊？所有人都恐怖啦，第一个司机就恐怖啦。 啊，系啊，系冇错，我都觉得个司机几恐怖，真系。 系嘛？咁喺车厢里面乘客发生嘅嘢，咁自己知道就算啦，系嘛？哇！咁竟然摆上网呢个此其一啦。 系 第二两个当事人都恐怖啦，系咪？曾志豪， 我觉得都系啊，即系男嘅后勤，女嘅就真系真系 身为人妻， 真系出咗轨咁样。咁 系啊， 如果嗱你话逐样嚟咧，嗱我哋先由最轻骑嗰句讲起咧，真系叫咗大家唔好饮酒，你明唔明啊？ 嗯， 由阿林太开始叫你话，真系饮多两杯，真系有亲密行为。 亲密行为啊！ 佢系讲啱噶，其实我谂大家要俾翻个 credit 阿林太，当日佢讲完呢、這个即系提议禁酒令呢一句嘅时候，大家笑佢，仲话哇系唔系啊？你咩年代啊？饮大两杯有亲密行为？你睇下呢对男女，佢哋点解会出事啊？首先第一就系佢哋真系去咗饮嘢啊嘛，系咪啊？仲要第二就系、是。连个老婆呃佢老公嘅藉口都系话佢去咗饮嘢，都系咗饮酒。你话如果早知如果林太嗰个禁酒令喺礼拜一已经实行咗嘅话，佢哋就唔会发生今日呢件事噶啦。你话系咪先？ 可能上个礼拜发生咗咧。 啊，咁啊系，咁啊系，咁啊对唔住，即系我太天真，我谂住禁酒可以杜绝佢哋呢一种出轨嘅行为。即系如果你早啲实施呢个禁酒令嘅。起码你冇呢个藉口啊嘛，老婆你去边啊？饮酒禁酒令噶咯，你唔出得去噶咯。 系啊，唔通话图书馆啊？唔系，图书馆都唔去得。 图书馆都唔去得啊嘛。喂，同埋真系咧，嗱，你如果睇翻成条片咧，佢真系一个男嘅，我谂都饮得几大下。即系因为如果唔系，佢点会作出咁 嗱？我又有一半唔同意啦。 啊，请讲。 佢系饮大咗。佢系咪饮得好大咧？ 系， 即系虽然嗰个片段里边系形容佢连好似咩话直线都行唔到，类似嗰啲嘅。 系啦，又问佢攞唔攞呕吐袋咁样。 喂，酒醉都三分醒啦，如果唔系都唔会吓。 识得讲地址啦， 车唔系系啦，佢都清晰嘅，讲到自己去边度，同埋如果唔系佢都忍唔住喺车里边啦，都仍然同个 有所动作， 都咁亲密，系咪先？ 系。 咁佢里面啲对话直情系哇，即系露骨都不得止之余，就真系好老实，我觉得即系非常唔尊重嘅。 系嗱，我哋 咩咧？尊重当事人啊， 系 女人啊， 请详细解释，系话俾大家听。 唔係，咁喺個過程裏面，咁喺個車㗎嘛，即係唔係淨係得佢兩個㗎嘛，係咪？ 冇錯。 咁仲有個的士司機，頭先你講咗好關鍵嗰、那個嗰句 嗰句對 話， 佢唔會聽到㗎，佢聽到我鬧佢啊咁樣。 係啊嘛，係咪先？咁點會聽唔到嘅啫？係咪？點會睇唔到啫？睇都係扮睇唔到嘅啫。但係自己都仲揸到車，係咪？正如啲網民所講， 係仲有對答添喎，真係。 咪系咯，即系好唔尊重嗰个女人咯。人哋都已经讲咗嘅，唔好啊，唔好啊，咁你都仲搞。 系啊，我觉得彭程呢个咧，我觉得好关键嘅，因为咧，可能你话喂，佢两个一定错噶啦，即系你话佢哋有呢啲咁嘅偷情出轨嗰啲嘢咧， 关系系 啦。嗱，咁但系你话喺佢哋嘅错里边咧，你会唔会见到边一方会比较保护另外一面啊？又或者会有少少即系尊重对方咧？真系个男嘅咧喺嗰一刻咧做唔到呢一样嘅。系咪？即系你话佢偷情啊，咁都有个情字喺度啊。但系好可惜，你呢段情咧，似乎佢啊色情大过一切。 冇错， 系咪先？嗱，佢一听到个老婆，即系对面嗰个所谓嘅人妻要翻屋企咧，佢第一时间就话：咁我今晚咪冇得开心咯。即系嗰字眼我哋转咗啦。佢意思就咁样。你谂下，佢都好老实。佢第一个反应咧就唔系话：咁我今晚就唔能够见到你啊，或者唔知咩寂寞，唔讲嗰啲。 我好挂住你啊。 系啦，唔讲嗰啲，佢直奔主题。吓，咁我今晚咪冇着落咯。 所以咧，佢一定冇饮醉。 系啊，真系。即系嗱， 如果佢饮醉咗就唔会咁。系咪 呢一点？我头先同彭程都有研究过。你话男女佢哋互相要做呢啲咁嘅出轨嘅行为咧，都有嘅。但系咧，譬如话你睇电视剧又好咩都好咧，小三如果知道咧佢嗰个即系男人今晚陪得你啦，今晚陪得你，通常我哋睇嗰啲剧集，佢哋嗰啲反应咧都系话，咁人哋今晚咪要自己一个咯。我唔要啊，我又你有冇人陪我？我觉得空虚，即系佢系似乎出于嗰个心灵啦。即系嗰个爱情啦，即系觉得自己有系啦，冇人陪自己，哦， 寂寞啦。 但系男人好直接嘅啫，佢唔系因为惊自己瞓觉瞓唔着，佢系直接觉得 佢真系瞓唔着，因为佢啲欲火 系啦， 烧得好犀利啊！ 即系呢个，我想问下你，你觉得你意唔意外啊？即系对于你系一位女士咧，你见到个男人咧嗰个反应，原来系诚实得咁紧要咧，你有冇意外噶？ 我经你咁样解说之后，我觉得一啲都唔意外。 系咯，系咪啊？但你，因为我唔知道有几多女嘅我哋嘅女市民咧，睇完呢条片之后咧，会唔会有好多人咧会突然间叮一声就话：吓、啊，你哋啲男人原来咧乜嘢都净系谂住嗰度噶咋？ 喂，咁啊，亦都证明咗根本就系啦，是男人即系俾自己嗰啲即系性欲啊、情欲啊 支配咗 自己的行为啊！已经我喺脑里边净系谂我今晚要开心，我今晚要开心，我今晚要带佢翻屋企开心。 系啦，冇错， 冇第二啲嘢噶啦。 系啦，嗱，即系如果你听翻嗰个偷情片段咧，男嘅已经系迷失咗理智噶啦，反而女嘅咧，学阿彭程话斋咧，佢仍然有一啲冷静嗰部分，譬如佢会。 打电话嚟啊嘛， 系啊，冇错，佢就有冷静啦。譬如话佢今晚一定唔可以留喺你嗰度啦。我老公而家 check 得我好紧要啦。最紧要咩？老公个电话唔可以唔听噶。呢、个咧，我相信就系即系大家睇嗰啲爱情桥段或者咧听嗰啲经历里边咧，听得最多咧就系衰喺咩地方咧？你唔听对方嘅电话。 啱啊！我头先睇完呢个片段之后啊，我真系即刻喺度谂，如果调翻转头出轨嗰个系个 男人。 系啦，冇错。咁然之后坐喺佢隔篱嗰个就系佢情妇。 哎呀， 咁到底佢 会唔会 接？系啦，佢会接呢个电话咧？ 佢系会唔接嘅，真系会唔接嘅。 嗱，你作为一个男人，你自己都会咁样思考系咪啊？ 系，我觉得佢会唔接噶，即系，但系佢好傻嘅，因为。你会觉得佢唔接电话呢佢会为自己想一个理由就是说我最多咪话冇电咯我最多就话听唔到咯。但你想下对方嗰个可能唔信㗎。 啱啊。 係咪佢唔理㗎啦但佢觉得嗰一刻佢安全咗先。 嗯。 所以如果你从呢个角度呢其实系咪男人唔识讲大话呢 男人系俾个情欲。应该是充分了头脑。 充分了头脑。 他们不是不懂讲大话他们是懂讲大话。不过他大话容易被人拆穿的。 那就是他不懂讲大话是不是不懂讲大话。 但他会即刻最后他可能他第二天才打电话回家是啊冇电啊或者我开会。是不是你找我有急事哎呀 ,sorry, 我又挂着做这样听不到。 是啊 这样 即你从 是啊。 你从这个角度去比较你真的不知道其实即哪一个是更加擅长。 聪明 啊是啊擅长讲大话的真的。嗱我们不如真的挤低这个题目呢我们都开给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呢会不会如果你都有看过今天新闻因为都有卖有些报纸都有跟进呢可能你都在 Facebook 有 share, 有看过啦。 我想问下大家咧， 好八卦， 真系好八卦，但系因为佢又真系好血肉模糊地咧呈现喺你面前，就系一对即系咁样嘅 情欲男女 啊嘛。想问下各位听众咧，你睇完之后或者听完之后咧，你觉得呢度有三个事主，的士司机啦，个人妻啦，同埋嗰个男人，那个男人我哋唔知佢有冇结婚啊，即系冇呢啲背景，总之一个男人啦。大家会唔会觉得边一个人咧？在呢件事上面犯嘅错系最大嘅咯， 系 最多，因为你唔好以为的士司机系置身事外，其实好多人都嬲佢嘅，就 系 话，喂，你唔使八到要将人哋段片摆上网 系 嘛，仲要听埋声，你俾人认到，你有冇谂过后果嘅咧？咁样 系冇错，咁啊声方面，我谂一定都即系我谂，点会唔认得啊？系咪啊？ 系啊，即系你系朋友嘅，你唔使话佢系公众人物嘅，你系嗰个圈嘅朋友，你点会听唔到嗰个女仔把声啫？仲要 系啊，点会听唔到个男仔把声啊？ 咪系咯，嗱，所以大家真系可以咧，即系俾啲意见咧，你会觉得喺呢个个案里边，的士司机嗰个人妻同埋嗰个男人咧，你觉得即系边个比较衰啲？边个责任系大啲？呢个第一个系啦，咁啊，你有啲咩感想，你都可以打嚟同我哋讲下啦。咁啊，亦都系咧，嗱，我哋都开放多一个渠道咧，就系你觉得咧，你有冇好容易就会听到？其实你隔篱嗰个可能陌生人咧，即系佢会有呢啲秘密系唔觉意泄漏咗出嚟噶啦。 情欲对话 系啊，即系你会唔会可能喺日常生活里面，譬如你等车啊，你搭 lift 啊，或者你食饭嘅时候咧，你会唔会唔觉意都听到？可能你隔篱嗰啲人咧系会有呢啲古仔嘅咧。嗱，特别系头先我哋都讲的士司机咧，我谂佢真系听唔少噶， 应该都系啦。 系啊，即系如果你都有曾经即系听过有呢一啲对话嘅话咧，或者你会发觉秘密嘅话咧。你不妨都可以打嚟讲下咧，即系你试过有几离谱咧？听到嘅嗰啲内容嗱，咁起码你唔系录低咗佢啊，你净系分享都争好远啦，真系系咪先？ 系啊，打嚟倾下。 系啦，嗱电话系啦，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翻嚟我哋可以慢慢同你再讲下咧，究竟即系呢一段嘅片段咧，会唔会亦都令好多都市嘅男女有好多警醒嘅信号喺里边啊？嗱。 从不愿抗拒的，有一次错过；而早愿放弃的，又想一拖再拖。情感不理性，难以统计对或错。你的感性天天跟脑袋拔河。应糊涂的，但怎控制自我？而再应决意的，又兜转想太多。如果这世界从此只有你共我，发生一切都不必再想为何。怎可能和你这么近？恋人们般心心一份，亦自问是不应该发生。我怎可能和你守在平衡？影子天生已两类人，但命运善于要令人心。 再想为何有错，我怎可能和你这么近，恋人们般深深一吻，亦自问是不应该发生，我怎可能和你守在平衡，应知天生已两类人，但命运善于要令人生 有马俊伟呢一只不应该发生啊！你话系咪吓好贴切呢？有啲嘢唔应该发生嘅，电话号码1872388啦。即系如果你睇完听完呢一个叫做的士偷情男女片段之后咧，你会唔会都有啲嘢想讲咧？譬如话你觉得呢三个即系所谓嘅主角啊，的士司机、人物、个人妻同埋嗰个男人咧，边一个即系最差嘅咧吓？会唔会你觉得的士司机唔应该将佢摆上去啊？老婆唔应该呃个老公啊？嗰个男人唔应该喂咁样个的士度都 明知人哋有个太太都唔应该，有老公系啦，同一齐啦。 系啦，咁啊，会唔会有相关经验？你都想分享一下咧？嗱，咁啊， 咩经验啊？ 翻嚟讲啦，1872388，三点我听你电话啦。 就同一事件作一式一样嘅投诉，最终制造出大量投诉嘅现象。警方话跟进投诉嘅时候，会按既定嘅程序调查，并且根据投诉人提供嘅联络资料嚟联络。但现时超过四成嘅投诉人冇回复投诉警察课。剩低能夠聯絡上的絕大部分並非事件的當事人，只是根據媒體報導或者網上資料作投訴，甚至連事件、時間、日期或者地點都未能夠提供，增加調查困難。英國首相約翰遜向國民發信，警告疫情將會進一步惡化，當局會在必要的時候採取更嚴格的限制措施。約翰遜在信中表示，國家正是處於緊急時刻，敦促民眾留在家中，保護公共醫療系統和拯救更多生命。又說越遵守防控規則，失去的性命會越少，亦都可以早日回復的正常生活。天氣方面，一股達強風程度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同時一度雲帶覆蓋該區。本港地區下晝和今晚的天氣預測，多雲有一兩陣雨，吹清勁的偏東風，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潮湿有薄雾，日间温暖。本周中后期多云同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同大家讲中交通意外喺黄大仙嘅东龙道近东头二村街市同埋熟食档，而家系全线封闭啦，车辆系唔能够由落线道左转入东龙道，受影响嘅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因为有交通意外，而家东龙道近东头二村街市同埋熟食档全线封闭，车辆系唔能够由落线道左转入东龙道，受影响嘅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因为而家天气改善啦，港珠澳大桥主桥嘅中快线车速限制咧，由每小时嘅50公里改变至每小时嘅80公里，而慢线嘅车速限制咧，由每小时嘅50公里改至每小时嘅60公里。隧道方面，而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暂时畅顺，而家市区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近。去油麻地方向落果栏的支路，往果栏的支路因为路面有油渍，现在唯一行车线是仍然封闭的，经过的时候敬请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快啲大大力狠狠地 点啊 ？Like 我哋个 page。CHING 中文字词堂， 同埋听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二，阿一凌子维 师兄祠堂，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好，我是张继聪。宅男有什么优点呢？很明显宅男就是黐家啦，咁黐家就少啲使钱啦，即系又可以唔使出街做错事啊咁啦，咁所以都几好啊。 行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恒德。 好啦，继续翻嚟啊，三点零八分嘅中女站散大啦，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啦，因为我哋今日想同你讲下咧，琴日呢一个风传全港嘅呢一个的士偷情男女嘅片段啊，究竟你听完嗰段对话，或者听到头先我哋嘅复述之后咧，你觉得个的士司机做得唔啱多啲啊，定系个人妻，定系嗰个男人啊衰啲咧？当中佢哋每个人嘅责任啊，你系觉得呢边个应该系孭得大啲咧？会唔会有啲启示咧？可能会令你发觉，原来呢个城市咧，到处都系谎言，到处都系大话噶。你自己点样去应付呢一啲嘅问题咧？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 中女宅男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彭晴， 系曾志豪， 我哋嘅 点样应对呢对问题啊？咪听下首歌啊，咁样咯，写下首歌咯。 我发觉你拣呢只歌嘅时候咧，可能都未发生呢一件偷情事件嘅，但系你拣嘅呢只歌，我觉得就好似啱啱好为咗呢件事而设咁样嘅。嗱，呢个系你嘅心水选择啦。 是啊，我今日揀咗呢一隻歌就是卢冠廷作曲潘元良写词的最爱是谁啊。 是啊，林子祥的主唱啦。呢隻歌就大家都耳熟能详啦，经典作品。 喂，同我哋点讲啦，同我哋今日嘅事其实都有啲分 别嘅。好似啊，是啊，有少少。因为即如果你话去到最尾呢一对所谓偷情男女，如果佢都有另一半嘅话，其实即都系等緊问緊同一个问题，咁你最爱系边个啫。 系 咪先？真系好啦，但呢首歌点解对你会即系咁有戚戚然呢？你觉得吓？ 哦，冇嘢噶。其实咧，我唔知点解咧，因为上次我哋咪介绍咗《相爱很难》，《 相爱很难》系 系啦，咪讲咗啲即系男女爱情里边即系好真实嘅一面嘢。 系系系。 咁我喺度谂谂下啊，有啲咩歌仲可以介绍？其实真系有好多。 嗯。 但突然之间令我谂起有一句说话、就是，就系好多人都觉得咧。呢只歌咧係好代表啲男人嘅心聲嘅， 係 咁，所以我就今個禮拜特登就係揀咗呢一首歌《最愛是誰》咯。 係啊， 通常就問到你男人嘅時候，你到底愛你個老婆啊，定係愛你個女朋友咧？通常都冇乜答案嘅。 呢只歌就好灰咧，因為佢話俾你，我覺得呢只歌最灰係咩咧？佢話俾你聽咧，喺你身邊嗰個唔一定係你最愛嗰個啊。 系啊， 其实呢个系令到好多咧、男人同女人都好惊咧，即系嗱，点解咁讲咧？譬如佢第一句歌词已经话，在世间寻觅爱侣，寻获了但求共聚，其实即系已经纯粹话揾个伴咁样嗰啫。但系然而共处半生都过去，我偏偏又后悔、啊。 系啦、啊，即系拣咗喺埋一齐之后，又发觉咦，好似唔系好啱。咁到底呢个人系咪？我嘅最爱咧，而家觉得个心真系有啲后悔，系咪自己拣错？啲问自己，我系咪拣错咗咁样咧？ 系啊，同埋我觉得，因为呢只歌点解，我觉得都有好多爱情道理喺里边咧。佢会同我哋一般咧祝福大家，觉得爱情开花结果咧，我哋嗰啲祝福语句咧。通常都是很简单的，即是甚至乎是很浅白，就是说祝你们可以白头到老，祝你们一生一世，祝你们就是两个人可以永远在一起。咁但是这些是形体上面的嘛，即是我们祝你啊，你们两个永远都在一起。咁但是如果用这句歌词，他就会问你，你们的人是在一起，但是代不代表？是啊，即是如果你说我 同你共处半生都过去，咁本来就符合咗我哋嘅祝福啦，就系、是、你哋会永远喺埋一齐啊嘛。但系你冇包佢，唔会偏偏有后悔、哦。 系啊，即系原来咧，结婚或者喺埋一齐嘅时候，大家都好相爱啦。真系慢慢啲嘢就会变嘅。 系 耐咗之后，你都系原来都会反问下自己。即系可能你呢段婚姻或者呢段感情里边、你都会喺唔同嘅情形都问自己，我到底有冇拣错人呢？ 系啊，嗱，同埋我觉得特别系咧你话咁啱就回应到今日偷情事件啦，因为有一种结果咧，可能就系、是。大家各自翻去自己原配嘅身边、即系我哋唔知道个男人冇得当有先算啦。咁、可能你觉得系咪成件事就已经系大团圆结局呢？但系唔系，因为如果根据呢只歌第二段歌词，佢话别了他，原为了你，但系留住爱亦留住罪。咁即系话，可能我最后我都翻去自己身边啦，我唔拣你啦，咁我就别了他啦、因为我为咗你啊嘛，咁样。咁点知咧就系、 是、 谁料伴你的心今已碎，即系话我个人就算翻咗嚟你身边、但系可能我想陪伴你嗰个心咧烂咗啦，对唔住，我仲系可能留咗喺的士度。我个心，我个心仲留咗喺的士度。啊，真嘅，却有他在梦里，即系你个人系瞓喺我隔篱，但系你梦中嗰个唔系你。 系啊，但系亦都好写到啲男士嗰啲即系心态咯。其实即系无论佢离开咗嗰个以前嗰、那个，跟住然之后同新哥喺埋一齐，但系唔多唔少都会有一种罪疚感，一种内疚，觉得自己好似做得唔啱咁样咯。 系啊， 咁啊喺呢几句歌词里边就可以。感受得到咯， 系我觉得咧，头先讲话无论系边一即系边一个陪喺你隔篱嗰个代唔代表你最爱咧？我谂起另一只歌咧，王菲有只歌叫《影子》咧，佢个有几个歌词系好好嘅。佢咧第一句就话你个心咧有个名字，我咧就只是个影子。咁即系好明显啦，即系话你心里边有一个名嘅，嗰、那个可能先系你最爱嘅。我咧其实只系一个影嚟嘅啫，我唔可以存在喺你身边嘅咁样。咁但系咧，佢第二段歌词又话，你个心里边咧有一个影子，我只系一个名，即系话咧，可能就算我而家有名分啦，但系冇用嘅，因为你个心里边会有另外一个人啊，嗰、那个可能先系你最重要。即系咧，我觉得呢个系都几说明，或者你好都体会到咧，就系咁。究竟在你身边嗰个是最爱啊，定系摆你心里边嗰个是最爱呢？ 系咯，呢啲搞到自己啰啰挛嘅，咪就系好咯，即系令到你咪会喺度谂下咯。啊，到底我系边个咧？不过当然啦，过后咁谂翻，其实都系自己找自己麻烦嘅啫。 系啊，因为譬如佢里边第三段，佢都同你讲噶，哦，离别了。但系又希望可以再相随，即系你好似觉得分开咗嗰个先系最爱啦。好啦，但系分分钟真系可以同你喺埋一齐啦，为何能共对？ 平淡似水啦， 系又变咗个平淡似水咁。 所以就跟住我哋点样走下去咧？为何猜不对啦？ 系啊，所以 何为爱就其实最爱只有谁咧？ 咁嗱，最爱是谁咧？我觉得這個呢个咧，呢、這个填词人啊，潘元良咧，佢又俾到个答案嘅。我几有智慧，即系佢自己作呢个词啦。佢最尾就话最爱是谁，咁梗系自己啦。 系咯，喺呢首歌词里边，其实就系带出咗一种，当然系一种亏欠，当然系一种内疚。但系里边其实最爱是谁，到底系边个？究竟系以前嗰个啊，定系依家嗰个啊？咁亦或系自己咧？我谂喺呢。个歌词里边其实都可以睇得到系点样咯。不过呢只歌系有意思嘅，当然就系、都讲翻啊，即系潘元良佢自己个亲身嘅经历系啦。 系啊，但我奉劝啲男女咧，听下呢只歌咧，你要听下就算啦，你唔好攞嚟问啊。 问下最爱是谁？ 你每日问咧，你唔发觉其实系会冇答案嘅咩？即系如果你听完呢只歌咧，你话我怀疑我老公咧，究竟对我系咪都系即系却如何共对平淡似水？你系咁问佢。咁你会唔会其实越问就越问越伤心咧？ 越问越伤心啊！ 真系、何苦要问呢？即系，但系其实会唔会去到一个地步，就系如果你谂呢个问题，即系代表已经有问题咧？ 呢啲问题亦都可能系自己谂出嚟，即系正如好似我哋上个礼拜介绍林夕写词嘅，即系相爱很难咁样啦。我哋对爱情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幻想啦，有憧憬啦，有火花啦，有激情啦。但系亦都好似呢一只歌最爱是谁咁样，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咧？好多时候爱情嘅嘢耐咗，大家关系其实真系一种伙伴嘅时候，大家细水长流，其实平淡如水可能就系真实嘅一面咯。 咁如果我问你啊，你想做咧，俾佢挂住嗰个即系我。我 想梦中同你相随，定系你想做佢同你同道半生嗰个 啊？咁梗系同道半生嗰个啦。 即使可能个心唔喺你度， 唔会唔喺你度嘅。你可以话俾你拣得嗰、那个。同你一齐嗰、那个，而家一齐嗰个，肯定系你嘅最爱啦，系咪啊？呢啲唔使问噶，千祈唔好问添啊！ 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去？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谁？任每天如无过去。默泪任寒风吹，谁人是我一生中最爱？答案可是绝对。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六月开始，在香港会见到烟雾弥漫的城市街道，学校附近出现黑云。这些超现实的景象被本地艺术家周俊辉用画布记录下来。 我后来就开始就想画画回每一天见到的东西，但是当我去画去记录这场运动的时候，有很多原因都会令到在街上的人呢都想隐藏他们自己的身份，我就开始由他们的背影去记录他们了。 今次的画展系列大细型的油画里面呈现的内容有相当的反差感， 现实之中的经历都会是很大反差，我刻意将一些比较激烈或者暴力的画面放在一个很小很小的画幅里面，而相对地整个系列里面比较大的两三张画反而是一些比较和平的画面嚟嘅，譬如最大嘅一张，我就将机场嗰一日嘅静坐示威画咗入去啦。虽然系好多好多人啊，但系嗰个秩序系非常之良好嘅。 咁绘画点样睇到历史呢？ 画画系一个记录，所以某程度上画咗呢批画都系一种所谓嘅历史嘅绘画。好可能响不久嘅将来，大家未必会再有历史背景再去睇翻呢批画究竟发生咩事，但系更加就系佢记录咗呢段时间大家嗰一个情绪，经历咗一段好难忘，亦都系好艰难嘅一段日子。 Gallery Exit 周俊辉个展《背影》虚拟展览。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会唔会中意中女？我觉得中女系好有魅力嘅，尤其系譬如话我妈咁样啦，当佢发现咦今日啲鸡蛋贵过寻日，佢就会好据理力争。即系我觉得生活上嘅一啲好细微嘅执着，其实喺我哋嘅人生当中系扮演好重大嘅意义嘅，所以中女都好可爱嘅。 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恒达， 我系张敬轩。 好啦，接近三点半嘅时间啦，咁啊，电话旁边咧继续有我哋嘅彭程中女，系啦，我哋今日咧就想同你讲下呢、這、一个偷情的士男女片段咧。咁如果你有听过嘅话咧，你会觉得个的士司机嗰、那个即系老婆啊，定系嗰个即系情夫咧，边一个衰啲，边一个咧做嘅责任咧做出嚟可能系错啲咧？咁啊，欢迎大家可以打嚟咧1872388咧，同我哋讲下嘅。又或者你会中间有啲咩启示啊？有冇啲咩觉醒啊？哇，原来啲男人系咁后勤嘅，或者原来讲大。讲大话可以咁容易嘅，系啦，即系你点样面对你自己嘅另一半咧？可能睇完呢啲片段之后，电话旁边有啲听众都想同我哋倾偈咯吓。 系啊，又或者其实可能你嘅职业里边咧，又经常都唔知点解听到人哋嘅秘密啊，都系啦 嘅咧。系啦，你会唔会听紧佢喺中环无端同人讲话，而家仲喺 office 嘅咧？咁样咁你有冇啲经历讲嚟听啊？好啦，电话旁边有第一位听众啦，1872388，黄小姐。 系黄小姐。 Hello， 你好，中文宅男。 黄小姐。 系 啊，黄小姐，点啊？你 起码你嘅经验， 你觉得点？ 我觉得个司机最唔啱咯。首先 系最唔啱，点解咧？ 系人哋咁做嘢关你咩事咯？ 系 佢有冇犯法？ 哦，嗰唔系嘅，我哋起码香港冇通奸罪，但可能佢话：，嘿，你做得出唔怕俾人知啦，咁得唔得咧？ 咁第二好啦，咁第二个唔啱啦。 O K， 大哥讲咗，你哋唔好冚我线，最唔啱系你哋。 哦，点解咧？ 关你哋咩事啫？你哋系咪冇话题到呢个地步咧？人哋已經發酵到呢個地步了、如果嗰個男或者女係你的家人咧，係你老婆係你個女咧，你哋會唔會咁樣講嘢法？ 所以我哋真係要话俾大家听呢，你做到呢啲事呢，你出到嚟係会有好多后果囉。其实我哋而家就探讨緊喺呢个即係都市里面呢，你有好多爱情嘅关系呢，你可能都係犯咗呢啲错㗎。而且呢仲要係你以为冇人知呢，隔篱嗰个而家可能你坐的士呢佢都会知㗎。所以剛才我哋 全世界人都知，全世界人都知。 咁、啊、 你哋今日作出咩批判 呢？我哋嘅批判咪就係、 是。批判就係你唔啱囉。因为我话听，就因为佢哋有另一半咗型咯，定还是型咗佢哋冇另一半咗，就系个司机唔啱。 佢哋如果冇另一半，哦，你唔系你讲得啱。如果佢哋两个冇另一半咧， 就冇问题啦。 嗰个司机就肯定系百分百即系得佢一个有责任噶啦，系啊。 就系因为呢件事，所以就你哋觉得边一个啱同唔啱？ 唔系呢个系我哋其中一个讨论嘅角度啫，不过当然我哋大家系 open 俾大家去睇呢件事嘅。 你都 呢个就系我嘅，呢、这个就系我嘅立场。 哦 ，OK 噶， 多谢你话黄小姐， 多谢你黄小姐，好，拜拜。 Thank you， 系咁啊，当然啦，大家睇啲事件上面，梗系每人有唔同嘅立场噶啦。咁啊，媒体喺呢件上边嘅事件上边，咁啊知道呢件事件，大家喺网上啊或者其他传媒里边都有报道。咁所以我哋都借住呢个节目方面咧，希望从唔同嘅角度同大家去理解呢件事件，冇啱答案或者。唔错，或者系错嘅答案嘅，呢一系自己个人嘅睇法嚟嘅啫，老 实。系，因为头先我哋都话咧，你话即系嗰啲偷情男女咧，究竟你话有咩可以好批判呢？其实你第一个头先我哋都讲咗咧，你会发觉男人同女人咧喺对待呢啲事上面咧，嗰种唔尊重咧系争好远嘅。其实你话啲姊妹，如果你睇完呢个片段或者听到之后咧，我谂你其中一个容易清醒咧就系、是，究竟佢系中意我身体多啲啊？佢嗰刻有冇即系谂过我第二啲嘢咧？你谂下。刚才这位听众他说如果他两个没有另一半呢，是不是就代表个的士司机就只有他错了呢？其实都不是的。如果呢那两个人是没有另一半的话呢，但个男的都会想在个的士车厢去要求去即是跟那个女的那么亲热呢，其实都是一样的。你会发觉男人都是一样那么不尊重的，真的。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个案里面呢，你不是只是说坐在这里吃花生那么简单，你可能就会见到就是说喂，即是大话啦，男人和女人在面对这些即是所谓出轨事件上面呢、是会怎么处理呢样、因为如果你处理得不冷静呢，早两天其实有一单新闻呢，就是有人影住那个麦当当个快餐店咧，佢就话有对青年男女咧就喺度打交。咁咧开头啲人咧就见到佢两个打交嘅时候咧，就觉得好奇怪，就哇做咩打到咧直情好似 MMA 泥浆摔角咧碌晒喺地下度咁样。咁呢啲后来咧就听到个男嘅咧就好嬲，就企起身咧就讲咗一句说话。咁咧佢就据讲啲网民咧就即刻话哦明晒咁样，然后大家都唔知俾咩反应。因为佢个男人企起身之后咧就大大声同个女人讲过话，我啊成顶帽由头笠到落脚啊咁样。 哇， 系啦， 呢啲嘢啊， 即系似乎咧又系讲紧话，喂，系咪又系有系啦，系咪又系有呢一啲所谓即系出轨嘅事件咧？你谂下，如果你处理得唔好嘅话咧，你又成为咗。即系万众嘅焦点，即系我谂嗰对男女都冇谂过，最后会喺大庭广众度咧，为咗呢啲事就大打出手 咁 样嘅， 咁样扬晒出嚟啦。 系啊，即系会将呢啲事扬晒出嚟咁样噶。咁同埋咧嗱，如果你经过呢次事件之后咧，我觉得吓、你唯一知道一个警惕咧、就是，原来真系咧呢个世界，你唔好谂住你唔系公众人物咧，系冇秘密嘅。虽然我完全唔赞成咧、即系你话嗰个的士咧，你应该咁样去影人哋听人哋啲嘢，但你谂下咧嗱，而家。你真係你話你搭地鐵，你講句説話，你隔離嗰個又會聽到。你在餐廳食嘢、你唔知邊個茶客咧，可能喺隔離嗰個咧又會知道嘅喎。你其實真係冇理由咧，立亂講啲太私隱嘅嘢出嚟嘅。你真系而家开始发觉你系无处可逃嘅，真系会。 你真系谂住自己即系上到架车咁就得翻你自己两个人噶啦， 唔得噶，真系 人嚟噶嘛？喂，就算嗰个系啊，唔系的士司机啊，你屋企嘅司机啊，都系有多个人多把口喺度啦，系咪啊？ 系啊 ，OK 嗱，咁所以咧，呢件事件咧，我谂你都会有好大嘅警醒啊！你都会知道咧，究竟喺而家我哋香港呢个都市里边咧，点样先至可以保持自己清白之身啊？ 如变迁不知怎去处理，下意识找些方法。无论你多不高兴，故意挑。 着气为了等新的转机，在你不肯抽空参与晚会里，仍独个故作最快乐模样，为你解释只因太忙掩饰真相，我在笑相当勉强，宁愿你装欺骗人勉强，宁愿你推搪说疲累，宁愿不肯一句，我也不想知道，其实你另有一位。你不肯归家的这数天里，宁愿四处逛逛欢夜游荡，独对家中的几扇窗真空感觉，你别去我不知去向，宁愿你装欺骗人面对，宁愿你推搪说疲累，宁愿不肯一句，我也不想知道，其实你另有一位爱侣，只有我在外望这家里每个角落，犹如围城冷漠，即使你没有讲出走真相，若要懂识的说谎，你已经不必再讲。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秘鲁传媒报道，一名在当地的港人确诊新型肺炎死亡。报道指，死者是一名64岁的香港男子，和妻子到达富斯科时没有任何病征，并在今个月16号起按规例进行自我隔离，但延至当地星期五不治。报道引述当地传媒指，死者并没有到过当地的医疗设施，卫生部门为死者进行病毒测试，证实呈阳性。秘鲁现时有671宗确诊个案，16人死亡。禁止在公众地方多于4人聚集的新规例已经实施，在旺角道行人天桥仍有多名外佣聚集，他们戴上口罩，期间有警员在天桥巡逻。有外佣说，雇主已经告诉他政府推出的新规例，提醒他外出要小心，亦为他预备口罩和消毒搓手液。亦有外佣说，现时减少外出，一星期会到市场两次，购买一星期的送菜。巡逻警员提醒外佣要保持社交距离，没有驱散。有市民表示明白新措施推行的原因，但外佣因为言语不通，未必了解规例，又使他们都没有地方休息，希望当局不会检控或者罚款。南韩政府宣布，由下个月1号凌晨零时起，所有入境人士不分国籍或一需要接受14天的强制隔离措施。总理丁世军在政府办公室召开应对疫情会议的时候表示，考虑到疫情在全球史无前例地蔓延，当地需要采取额外的措施， 如果入境人士在南韩没有固定的居所，将会获安排到指定的隔离设施自付费用。南韩过去一日新增105人确诊新型肺炎，再多8人死亡，累计9583人感染，152人死亡。工联会前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连同另外两名代表召开记者会，指去年区议会选举存在暴力和不公的现象，要求关注。工联会三月透过网上问卷调查，指96%的受访者认为社会暴力严重，吓怕建制派支持者投票或者做义工。超过98%的受访者认为连农场张贴政府政治诉求，贴满人身攻击或者谣言。邓家彪说，区议会选举当日有人排完右排，阻碍难以长期排队的长者投票，又指投票结束之后有大量的黑衣人包围票站，对票站职员和埋主任造成巨大的压力，呼吁选管会和选举事务处采取更果断和直接的方法，确保9月的立法会选举公正进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吹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潮湿有薄雾，日间温暖。本周中后期多云同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同大家跟进一下黄大仙的交通意外啦。黄大仙东龙道的交通意外仍然未清理好，东龙道近东头二村街市和熟食档全线仍然封闭，车辆是不能够由落线道左转入东龙道，受影响的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暂时畅顺。清明的交通安排，为了配合市民前往扫墓，由现在直到今晚的7点钟，沙岭边境禁区会暂时开放。另外，直到今晚的7点钟，港铁东铁线部分的列车会来往罗湖站，罗湖站亦都会局部开放。为了配合沙田马场运作的安排，今日东铁线马场站是关闭，列车是不停该站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开心听歌，不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轻琴浅唱不夜天的艾力啊。一场疫症除了带给我们焦虑、惶恐之外，还有人与人之间互相帮助的人情味。得人因果千年记，若果你最近收到朋友的帮助、支援，请将这份窝心的感动好好记低，将来再帮助更多有需要帮助的人。今天想送给你一首歌，是李克勤的《好人一个》。 你若然明天风山水起，仍然记得我，十倍报答别人去，对我有意义。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每年接种不单止保护自己，还可以保护身边的人。长者、孕妇、儿童和有长期健康问题的人比较容易出现严重的流感并发症。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记得全家出动接种流感疫苗。详情可以咨询你的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打起精神，用歌曲踢走压力。再利用音乐保持心境开朗。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白元浩，轻轻松松，快乐减压音乐特辑。 什么是宅男啊？对瑶瑶来讲呢，宅男是非常专注的男生，是形容男生对某件事情非常专注，或许是电动，或许是哪些运动啊什么的。 咩系宅男？我觉得宅男系网上世界嘅一个副产品。Internet 出现之前，好多男仔都中意出街玩嘅。咁啊 ，Internet 出现之后咧，好多男仔都中意匿喺屋企啦，所以系 Internet 嘅副产品咯。 咩系宅男？宅男就系留喺屋企同埋留喺屋企嘅男仔啦。咁但系咧，宅男都唔一定系唔靓仔嘅，我觉得都有啲系靓仔嘅宅男嘅。 咩叫宅男？宅男咪就系而家咧最尽责、最为社区安全着想嘅好市民咯。你话系咪先？ 系啊，我今日都做宅女啊， 系啊， 喺屋企同大家做节目，因为咁样安全啲啊。 系啊，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即系谨守呢一个法令啦吓。不过四人或以上嗰啲咧，你预期研究个 Q&A 点样误入歧途嘅话咧，你不如都系谨慎啲啦。阿爸，我暂时唔识你，我哋离远几步行啦，当我哋唔系四个人一齐啊。 点啊？四个人 OK 啊，多一个唔得啫嘛。 多咪得唔得咯？我唔识你啦，咁样真系。好啦，我哋听听众电话啦，1872388，1872388啦。我相信大家咧都应该。对头先，可能你话呢一单新闻咧，可能你仍然都觉得话，咁你哋唔好攞嚟讲啦，你攞嚟讲，你咪即系人伤口度撒盐。咁但系咧，认真啊，咁当呢件事咧，爆到咁嘅时候咧，呢件事本身变成咗单新闻啊，所以其实你系冇办法会回避咧，即系呢一个都市现象嘅。咁啊，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即系打嚟讲下，你有咩睇法嘅。咁啊，电话旁边有 Peter。 Hi Peter，Hello Peter， 你好，张振南 ，Peter 你好， 系 Peter， 系讲下我嘅睇法呢件事。 好， 即系我觉得第一件事啦，即系除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咁呢个系大前提嚟嘅。咁你其实每个人都有自由去做啲乜嘢嘅。不过你做嘅时候，你要预咗你会唔会伤害到人啊？伤害到身边嘅人啊？咁样样噶嘛？咁你唔想俾人揭发，或者唔想有呢啲负面嘅效果，咁首先唔好做先咯。咪唔做咪冇事咯。好啦，不过我又另外一个睇法咧，我觉得喂，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佢嘅角色、责任、岗位嘅。 系， 佢哋两个系一个乘客。 系， 咁点解唔做好佢哋乘客先呢？ 啊， 咁你喺车厢嗰度，你做翻好乘客嘅责任。 系， 你又乖乖地坐好嘅车，一个司机只系去负责去送你去目的地嘅啫嘛。 系， 咁你个乘客，你系俾钱去坐车，就唔系俾钱喺架车度做其他嘅嘢。 系， 系咪？你做。即系你又唔会俾多啲钱个司机，系因为你叫佢其他嘢，系咪？ 系，即 系 俾少咗 空间， 系 因为佢有做你啲嘢。 系啊，个空间其实唔系你噶，个空间都有个司机喺度，你都要尊重人噶嘛。 系， 啱。不过咧，个司机咧又有冇做好佢自己嘅责任本分咧？ 嗯， 系咪？佢自己作为一个司机，佢唔系一个记者啊嘛，佢唔系一，即系佢可以去，佢当然可以写日记或者放上网去分享，人佢今日嘅事，今日嘅睇法，但系咪一定要必要去将个录音咁样样嘅方法去呈现出嚟俾大家听咧？即系佢可以好开心，即系佢其实佢作为一件好开心嘅事， 即系见闻咁样， 系啦，啲 share 出嚟觉得好有趣啊，咁样样，好玩，好分裂，或者系你哋两个咁衰格就做你哋先咁样。咁但系佢个司机有冇谂下，其实佢只系一个司机，佢个目的就系送客人去目的地，其他嘅事其实佢应唔应该参与落去咧？或者佢有冇谂过，佢参与咗呢件事之后会带嚟咩后果咧？第一，佢可能真系好似依家咁个个人都问佢多啲嘅资料啦，佢觉得好烦。第二，佢有冇谂过，其实佢呢、這个。即小动作叫做即玩人哋咁样啦， 系 会真系破坏咗人哋屋企咧？ 系， 佢唔止破坏屋企添啊！因为咧，我都话咯，你连啲对白咧咁样录埋出街之后咧，如果你话是但一个当事人咧，即我谂即系发生几严重嘅事都好难去想象啊！即系因为以前冇细节内容咧，可能你净系知道 OK， 我俾人背叛咗。而家系有咁多细节经过嗰啲字眼出晒街咧，我谂嗰个承受就更加难堪啊！真系。 系啊， 司机你可以放上网，你可以 call 人哋句子 ，exactly 一模一样打字添。但系你跟住录音放埋出嚟，你谂下如果嗰位先生听到，你估下佢估唔估到？ 估到啦， 一定估到啦。 系啊， 或者喂咁讲。佢今次呢件事雖然係一個即係新聞啦，係咪？咁但係佢作為一個司機、一個市民，佢某個程度都害咗 某一部分嘅男女朋友喎，因為咧有啲老婆可能好緊張啊，或者話啦，你睇下你咁，即係就會誘發好多唔同嘅紛爭。當然其實係好嘅，有討論，但係有啲唔係一。即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讨论的嘛。 是。 即有些人可能很偏激啊，不能够客观一点啊。 我觉得这件事呢，如果你说唯一呢有没有任何一个正面的影响呢，只有一样而已。真的他就警惕了呢所有不论你是因为想做偷情啊，或者任何你觉得即不是太道德行为的人呢，你千祈不要想住在一个车厢度是没有人知道。即是你唯一得一个正面价值，就是以后喂点都要規行矩步入到去，即是的士车厢呢，你都要记住呢，有个第三者，有个陌生人，你点都要做好人㗎啦，你落个车你先至修声大法，其他时间你都唯有继续保持君子之礼咁样。真係唯有係咁㗎咋。 系啊，即系好似 Peter 咁讲咯，你有自由，但系你都要尽翻自己嘅责任咯。咁如果你的士车厢里面，你要尽翻一个乘客嘅责任咯。 系啊，但你觉得个男人系咪真系太过即系系咯？好似因为彭程佢都会用一个女性角度，就我觉得 尊重 太唔尊重女人咯。 咁呢个系佢哋两个嘅相处啊， 系啊， 不言自评啊。不过即系喺公共空间度，其实就应该自己收敛啲嘅。 系， 即系如果你系预咗俾人睇，预咗做出嚟俾人睇，咁你又唔怕俾人讲咧？依家咁，但系你又做咗，咁其实就 系 好蠢咯。 系， 好弊 啊。系啊，喂，如果咧你咁啱咧，俾你系见到呢啲情况发生咧，咁啱嗰人系识嘅，即系譬如话啊，你见到呢对偷情男女，但系其中一个当事人可能同你啲朋友系相识嗰啲咧。你会唔会即系 讲俾你 听 啊？ 主动变成嗰个的士司机咧，公开话俾你个 friend 听咁样咧？ 咁作为 friend 一定会劝诫嘅，即系他有几 friend 啊？讲真，即系我觉得如果唔关我事嘅嘢，我就唔好多事嘅。坦白讲，但如果嗰个系 friend 嘅，咁我就真系会劝诫佢咯，因为我唔当佢系 friend， 我就唔会开声啦。 但你都惊系咪讲咗之后，可能唔知会变成 破坏人哋屋企系咪啊？担心？ 又唔系嘅，因为好多事咧，我哋只系睇到个表嗰一刻个表面，即系除咗佢饮咗酒唔理智啲都好，但系你又唔排除佢哋可能已经 感情有问题 喺后面啊，或者可能大家都已经系之前反省过，只不过今日饮咗酒完全将之前嗰啲反省系冇抛诸脑后，即系好多嘢噶，我觉得即 系 睇嘢就唔能够话嗰一刻睇到你嗰样嘢就信以为真，即 系 你想去知多啲后面嘅嘢，你就要去揾咯。咁但系如果你系唔想去揾或者你唔知太多嘅就。首先就不要太多事先，咁但系如果你系真系佢朋友，我觉得就应该要劝解佢咯。咁、如果佢唔系你朋友，佢一个普通人，咁其实亦都唔需要太多事嘅，因为人家有佢自己嘅生活，系咪？佢搵钱多与少，佢有冇病同我冇关系噶嘛？即系我目的只系做一个司机，送到佢门口落车收钱。咁样样，即系我嘅责任就 系 咁样咯。 系啊，明白。 你问我，你问得好好嘅，即系朋友嘅话。我的责任就多了一分了，因为我是他朋友嘛， 你就要介入可能会多一点、 说法不同，是 是是， 那你又要尽朋友的责任了，所以就 是的， 是的，是的， Thank you， OK， 好了，麻烦你 Peter， 谢谢你 充斥悲观艰难成家彼此不再亲日夜互猜居心可测欠缺合群谁肯脱去面罩将心比心当威势到一场围攻彼此都自定坐以待毙或抱打不停结果面乱寻捷径难道要获胜毫无道理和应都呼应男人心声堂堂汉子陌路里相逢身处那位置不及面子迟摇请收起煞有介事来听空听空堂堂堂汉子莫怨天遭遥山树当根竭力时重拾构思没最低身处于更谷底也立志 家之主，妻和孩子都不可缺少。利润重要，千挑百选也没动摇。良知告诉着我怎么自辩，担当得起低潮人生，可刻骨铭心。划过后月下再看今日，没特别自寻自困。重犯错犯今日，学习到胡任的吸引。男人心先堂堂汉子，现实里生存胸襟要大志，不给面子迟摇请收起煞有介事。来挺胸挺胸膛，堂堂汉子，或你可扎好工资，当天踏下时仍旧笑意，没最低身处于更谷底也立志，凭自信可以磨练够，会有欣赏发现，那惧怕悬崖峡谷面前发现。男人心声堂堂汉子，莫自愧不如世界不爽事，孤芳自赏也要别自焚生错白痴。真真几多有词，堂堂汉子，默默作奸人本事，可好无疑。凭十只指，若跌低都教懂我怎处理下次。 男人心声嘅，佢系林子博啊，钟丽鹏情。 唉，真系啲心声真系唱晒出嚟系嘛？ 系啊，男人心声啊，十只手指。 网上边嗰啲听众咧，都有啲心声分享啊。有一个汪少卿佢就话啦：呢啲咁嘅事，若要人不知，唔好咁低 B 啦。啊，真系 冇系林，唔好咁狼死。 系啦，咪人哋就知道啦吓。咁啊，另外就佢亦都有另外一位听众。Phoebe 啦，系啦，冇错 ，Phoebe 亮咧，佢自己都喺呢件事上面咧讲翻佢嘅感受，佢话：哎呀，女主角都讲咗话要翻屋企交人啦，唔该个情夫啦，仲要咁扯不得止，仲要想喺个的士上面寻开心，好恐怖啊！呢一个嘅情夫完全唔尊重其他人啊！ 系。好啦，咁所以呢个就係我哋啲网上嘅心声啦。咁嗱头先我哋呢个就係香港即係发生嘅呢一个事件呢。咁但係你都知呢啲咁男欢女爱呢就世界各地都有㗎嘛。 係啊， 有一啲就海外嘅情况都几严重下㗎。 真係太阳底下无心事嘅，咁原来呢即係外国地方呢，唔知係咪因为呢个疫情关系呢， 係 原来我都唔知係咪同偷情有冇关嘅啦。 点解呢？ 点解咁讲啦，佢话原来呢近呢几日呢分别有阿根廷嘅人妻啦，同埋英国嘅一个已婚嘅男人啦，都瞒住另一半呢都走鬼咗去偷食呀。係啦，咁跟住然之后呢就出事系咩呢？出事就系将佢哋偷情完之后竟然呢传染咗有病啊！ 系 咗新型冠状病毒啊！咁跟住然之后咧就传染咗俾当地其他人添啊！唉，真系大件事啊！ 呢个我好似有睇啊，总之佢话佢呃佢出差咧，但其实佢就 系、 是 啊、 就其实系去咗偷食嘅咁样。 系啦，呢个阿根廷人妻就去咗西班牙旅行，咁啊翻嚟之后咧就约佢喺阿根廷嘅男朋友就见面，咁点知咧就据报道讲咧呢、這个人妻啦，阿根廷人妻就话啦自己已经有事噶啦，即系有嗰啲病徵㗎啦，咁但係呢佢個男朋友呢唔介意呀，咁於是 佢 就 仲同佢開心添。 開心。係啦，咁開心完之後呢，呢、這個男朋友返到去呢就即係喺阿根廷啦，就同其他朋友開 party， 咁跟住完之後呢就佢將佢自己同人哋個人妻開心嘅事件就同人講，點知佢啲朋友一聽完之後就知道哎弊啦。中招， 因为你嗰个人妻系中咗新冠病毒噶嘛？ 系啊，咁啊，卒之就传咗俾身边其他人，要警察拉添啊！ 但系我想话，咁算唔算系真爱啊？ 吓， 佢嗰个即系嗰个偷情嘅男朋友咧，佢知道自己呢个前女友有呢个新冠病毒，佢竟然都话我唔介意同你开心，佢呢啲算唔算系即系真爱咧？ 我觉得呢啲肯定唔系真爱啦， 系性爱啫，只 系一样啦，系啦，冇错，佢咪又系啲情欲 支配咗佢自己嗰个理智咯，所以咪搞成咁咯。 同埋又好搞笑噶，佢系会咧翻嚟同佢所有嘅朋友讲翻自己呢一段嘅威水史噶。 嗱呢啲咪又系好典型嗰啲咯， 系咪啊？即系日即系周围同人吹咗，你睇下我同佢啊，即系再见。再见逆市朋友啊，再系喂咁真系唔掂，而佢啲朋友咧，我觉得就真系比较有翻啲公民意识咧，一听到就第一时间咧就吓到报警，因为大家都知道，喂，你同一个咁样嘅人一齐开心完，呢啲系比紧密接触就更加紧密接触， 系 咪？ 系啊。 好惨啊！ 好大代价添啊！好似话呢个女士个老公梗系要隔离啦，咁跟住呢个嘅男朋友啦吓，咁就令到全个镇咧都要全面隔离，话有成2000多个居民咧喺嗰度住嘅，咁所以咧就啲酒吧啊，又话啲铺头啊，全部冚烂都要闩啊，咁样即系又封城啦，因为佢搞到要封城。 系啊，居民就要留屋企啦，所以佢话就系因为呢一段嘅翻云覆雨嘅呢一对男女咧，呢对可以话疫情鸳鸯咧就出咗事嘅。咁原来另外一个咧，亦都系话即系一个英国嘅已婚男人咧，就啱啱喺意大利翻到去英国咧，就确诊，咁咧就中咗招。咁点解咧？嗱，呢个就系头先嗰个新闻咧，就话佢老公就呃佢去咗公干，点知佢真系去咗公干嘅，系啦，就去咗人哋屋企度公干。 公干系 啊，系啦。咁然后咧，呢个男人咧话，当佢俾人哋确诊要隔离嘅时候咧，佢话相比病情，佢更加担心婚外情会曝光。 唉， 系啦，所以佢话咧，佢拒绝透露咧同行女子嘅名字。咁啊，嗱，啲报纸冇放过佢，就话佢身材高大，从事大有前途嘅职业，即系话呢两个系咪一啲咩提示嚟嘅？你谂下，即系大有前途，咁即系可能系嗰啲即系搵得钱多啲工啦，会唔会咁啊？ 嗯，系啦，身材又好高大喎、 啊。系啊，样衰啊， 人都系身材高大多噶啦， 系啊，即系我谂真系几惨啊！特别系咧，你记唔记得我哋开头讲笑都讲咧，就话呢、這个病咧，你如果感染咗咧，你除咗要担心你嘅健康咧、 嗯， 你仲要担心你嘅私隐啊。 系， 因为你就要咧巨细无遗地，除非你连政府都呃埋啦吓。如果唔系咧，你系真系要讲俾人听，过去14日咧，我同咩人接触过？系啦，咁你到时就无所遁形噶咯。点解你会去咗？你会去咗呢栋大厦噶？ 系 咯，你 会去？系 啦。点解去咗呢 度咧？做嘢，点知真系去咗第二度做嘢咧？讲大话。 系啊，所以系好好阴功嘅。嗱，咁但系咧，亦都唔代表一样嘢系咩咧？疫情之下咧，除咗会揭发你可能有冇偷情咧，仲有一样咧，原来就话疫情之下，佢会引致咧夫妻离婚率上升。 唔系啊嘛， 系啊，因为咧呢个咧就喺内地 成日共对系咪啊？因为成日对住， 冇错。佢话咧喺内地有个媒体报道咧，佢就话西安，佢话咧佢哋嘅婚姻登记处咧由3月份开始咧一复工之后咧就收到好多离婚嘅预约，而上海亦都系，当佢哋咧一可以复工嘅时候咧，就即刻有好多离婚嘅嗰啲嘅预约服务咧。去到一个地步咧，譬如话去到而家就3月底啦，佢话已经约满咧，去到4月15号啦，都仲系约紧离婚啊咁样。 哦， 系啦，咁点解咧？嗱，佢话原因咧就好简单，佢话平时咧我哋两公婆嘅相处咧，可能就系大家各自有8至10个钟咧，都系喺 office 嘅。 嗯， 咁你翻到屋企相对嘅时间咧，顶笼咧都系3至4个钟。咁你瞓， 是是是， 你瞓咗唔知噶嘛？大家瞓咗觉就唔理噶啦嘛，咁样。咁咧，佢话咧，而家咧，因为24小时，可能你哋都要居家工作咧，又或者要隔离又剩咧。佢话完全咧就你眼望我眼咧，佢话反而咧冇咗距离，冇咗空间咧。佢话突然间觉得对方咧好多小毛病啊。 系啊，笃眼笃鼻啊，成日都觉得因为成日 对住啊嘛。系啦，笃眼笃鼻，即系平时咧，可能咧，老公咧中意可能喺屋企咧，譬如佢瘫喺梳化度咧饮啤酒咧食薯片咧，老婆未翻屋企，佢冇所谓嘅、嗯。你翻到嚟嘅时候咧，可能老公都已经即系食晒薯片啦。但系佢话而家咧，两个人24小时望住，佢突然间就望住阿老公，你会唔会太核突咧？坐喺度咁样饮啤酒食薯片，个老公就觉得咧关你咩事啫？我日日都系咁噶啦，而家你一翻到嚟咧就激格我啦。佢话反而令到大家咧，而家越 嚟机会多咗， 系啊，越嚟越唔顺眼添啊！即系、所以你话隔离其中一个副作用咧，就系考验你嘅爱情，真系。 是啊，所以我在网上面又是见到有一段嘢呢，其实都是讲下，即是喺度话呢，佢开始怀疑呢，到底呢个嘅即是新型冠状病毒呢，到底呢是不是啲女人发明 嘅。点解点 解佢有十个理由嘅。 哎，okay。 咁我係啦，佢用英文讲，佢第一就係 mostly men,mostly 系 mostly men die, 死嗰啲全部系男人。第二佢话 football matches cancel, 足球赛事冇得打啦。第三就係都系同呢啲嘅即情形一样，啲 sports event, 啲运动嗰啲项目全部 系 取消。酒吧同埋 pubs 亦都删咗。第五呢就係、是、唔可以同人哋喺公众地方嘅即係吹水。第五呢就係、是、啲男人呢经常要陪啲老婆呢要去超市场买嘢。 Okay。 第七呢就係、是、啲男人呢成日要帮啲老婆呢要买好多厕纸。 啱啱。 第八呢就係、是、啲男人呢无论去无论点都好呢都要喺屋企食老婆煮嘅嘢。第九呢就係、是、啲男人呢就喺屋企做嘢嘅话呢又要帮老婆做家务。第十項咧，佢就話啦，啲男人咧要成日留喺屋企24小時，一個禮拜七日都對住我老婆。佢話咁仲唔係女人發明？ 咁你會唔會開心咗？你會唔會覺得原來呢一個病咧係女人發明嚟，希望可以箍住我老公喺身邊嘅一個？咁但係你箍住唔一定係好嘅噃，可能 梗係啦， 係咪啊？可能仲會篤眼篤鼻添㗎。 雙腿太重。追不到太阳，等一个结束，借住新的扑空，愿望归于朦胧，绝望滋生了惊恐，逃出生天那里止痛，当天的小孩童。怎么逼不到失控，难挡的枪炮亦要碰，谁同进退，谁人怪罪，谁曾写好壮景致怎么去，我若有泪，不说羞耻畏惧，但却害怕灵魂粉碎，来来尽处谁容许我撑下去。 Kella 同埋卢巧音嘅作品啊，进退啊，我成日都喺楼下会撞到佢哋嘅，知唔知啊？ 是咩？ 系啊，佢哋成日都喺度跑步噶，系啊，佢哋喺度跑步啦，咁、哦、样。咁我哋梗系希望咧，系啊，大家要健康啦，我哋一定要即系努力共同进退。听日你系可以复工咯，系咪啊？ 听日复工啦， 系 啊，太好啦，大家都安全复工啊吓。 好啦，下个礼拜再见，大家平安啊， 拜拜。拜拜。